谁才是我的牵挂。我把自己的爱弄丢了，别说这都是谁的错。多少年爱与恨的我，早已知道是为谁而折磨。 My friends, that's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ent down in an airplane, fire getting suntan, fell in a cement mixer full of quicksand. Help me, help me, I'm no good in the dark. She met a shark on the water, fell and no one caught her. I returned everything I ever bought her. Help me, help me, I'm all out of line. And waves to the sting. You were my everything. Someday I found a love like yours. She'll think I'm Superman, not Superman. Even how could you live on Yom Kippur? That's cool, but if my friends ask where you are, I'm gonna say. She was

期待，有一天我会回来，回到我最初的爱，回到童真的身材。 我期待有一天我会明白，明白人世的挚爱，明白原始的情怀。 我情愿分合的无奈，能换来春夜的天籁。 情愿现在与未来，能充满秋凉的爽快。 Say goodbye, Say goodbye, yeah, yeah, yeah.

窗前倚着我的脸，突然发现我的脸并没有在哽咽。你是真的就这样离开了我身边，没改变这样的结局，我已练习了好多天。虽然我没有再说什么，

子似的闭上眼。 也许觉得他很神秘，我们都沉醉爱的梦里，可是时光提醒我们面对的话题，才发觉心里的犹豫，不是不爱你，不是谁要把谁抛弃，是不 雪乡里，我最爱你，爱你。 优惠一万四， 旧车换购奥迪，最高优惠现金14000元。大兴朗法安阳伟业奥迪店，83790100，西南五环京良路朗法路口北， 千万别走错了。涿州新发地大石桥旧货市场开业了，一个闲置商品交易的平台，二手的价格，一流的品质，2期10000平米交易区统计招商，采购热线03123877772。 金秋聚会923集团电竞月北京沃德龙鼎北京京城月将于本月23日盛大开幕，届时新车团购、售后续保、延保、养护品、老客户优惠新政策全部呈现。品鉴热线8030-8588，地址房山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 集美卢沟桥商场9月23、24尖叫双庆日，家具建材全场5折起售，购物3%现金返还，积分抽奖样样有，提前选购畅快过10亿，详询83866202。华冠超市9月13-30日，微信满100返100，购物即送超值商品礼金。9月13-10月17，微信支付购提货卡，满500返50。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 全世界给你。 我们的爱，美满的爱。

莫问苍天何时了我心愿，对你情感长留在岁岁年 想听他替我想你。